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天。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政改终极战今集咧，系做 live 嘅，有我杨继昌喺度。咁啊，正如上个礼拜所讲咧。欧乐轩咧就同阿蔡九阿九哥咧就去比翼双飞，就去咗柬埔寨，系一个参加一啲即系学术家政治嘅交流会议嘅，咁样就所以咧今晚就冇欧乐轩喺度，咁但系咧我哋有啲重量级嘅坐镇嘅嘉宾主持阿院长吓，继续坐低喺度咧，就帮我哋做呢个节目嘅系，咁今集都请到各位嘉宾上嚟嘅，咁啊。先介绍嘉宾先啦，吓阿 Elvin， 大家好，我系杨岳桥， 系啦，咁系公民党嘅朋友嚟嘅，咁就公民党我哋之前都揾过阿 Bonnie 上嚟啦，咁点解今晚又揾阿 Elvin 上嚟咧？个原因就系听讲你同阿汤家华好 friend 噶，系咪咧？ 咁啊，我系佢2012年嘅即系 running mate， 即系我佢排第二嗰个啦， 竞选嘅即系嗰条单嘅排第二嘅朋友吓，咁样，咁而家都系主要喺 新东帮手， 新界东吓， 系啦， 帮手啦咁样，系咁啊 ，Elvin 本身系 sorry 咧系索尼定系巴系 大律师， 系啦大律师嚟嘅，系啊阿杨大律师， 系唔好讲呢啲， 咁啊系啦，咁所以我哋讲喺嗱我哋。啱啱嘅新聞就即係上海嘅泛民之旅啦，咁樣咁我哋見到阿湯家驊都好頻撲啦，啱啱返嚟，咁今朝早又做千禧年代，咁樣頭先又喺 D100 就接受呢一個吳志森訪問，咁我見佢咁辛苦就所以就即係唔揾佢住啦，咁樣但係難得阿 Elvin 嚟到仗義幫手，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即係泛民之旅嘅嘢啦，不過之前我哋可以即係傾下啲閒偈先嘅， 好啊， 咁啊，因為即係其實Elvin 系即系大律师啦，吓咁即系大律师嘅资格之外咧，我见到你都系哇！你喺仲有攞两个即系硕士咁样嘅法律嘅学位嘅，系咪？ 即系嗰啲死唔肯出嚟做嘢嗰啲败家仔咧，就系我呢啲啦，即系系咁读。 同梁美芬嗰啲有冇？ 系咯，因为内地考过你系 大佬，梁美芬嗰啲计高级好多啦。我哋呢啲即系难忘其汉背啊！我系北大嘅，我喺北大读咗三年，读咗个法学硕士，就系主修宪法嘅。当年咁就呢一个，你如果我哋有时间啊嘛，讲少自己嘢系嘛？ 系啊，我就好好奇啦，因为你中国讲宪法嘅咩？读啲咩宪法翻嚟啊？ 即系呢个咧就咁嘅。我细个我喺加拿大大嘅，即系我喺 多伦多 吓，咁我喺中学中二我喺嗰度开始读噶啦，咁啊读到大学毕业，咁啊细细个就会觉得即系好想翻去大陆睇下，咁亦都好想读 law， 咁我喺加拿大读 politics 嘅，即系读政治，咁我跟住谂下，咁不如翻去读完啦，咁不如翻去读个即系硕士啦，咁啊读个，咁啊读，咁啊拣下，咁原来法律系唔需要有一个即系。法律嘅学士就可以读硕士，咁试下咯，咁咪又俾我又收我，咁咪读下。咁嗰阵时就主要拣宪法，就因为其实你都谂到，即系我哋而家最尾都走出嚟跳入呢个政治圈里边嘅话，其实都系对即系政治或者对宪法呢啲嘢有啲兴趣。咁我本身亦都系读政治出身啦，咁所以就走去读宪法。嗰阵时我嗰、那个硕士嘅毕业论文系讲香港嘅政党法添嘅，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咁嘅即系背景喺呢一度。 咁即系你写都等于嘥气啦，系咪？而家政党 咁都唔系嘅，唔好咁讲。我成日觉得你唔知道香港嗰个进展几时有咁嘅变化，即系周浩成自己最近都喺度吹风啦，即系话爷开始对政党呢两个字即系开始多咗接受咧。當然我哋唔能夠指望喺即係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會有一個政黨一個好蓬勃嘅發展，甚至你唔能夠好即係當然我覺得就算有普選特首就你都必須要容許一個普選嘅特首係有一個政黨嘅背景嘅。咁但如果有政黨背景嘅話，咁政黨嘅角色又係乜嘢呢？喺法律上面嘅地位又係啲乜嘢呢？呢一啲我相信總會有一個咁嘅機會，大家係需要討論。 但係佢哋研習或者研究憲法或者法律嘅態度，應該同我哋喺一啲即係就算喺加拿大都應該都係即係 common law 嘅地區啦，個 concept 都好唔同過，甚至即係佢哋本身。 嗱，我哋见到啲官啲京官行出嚟，即系解读宪法或者法律个态度，我哋成日都诟病噶啦。Audrey 阿余若薇都讲噶啦，即系法律问题包装政治问题啊嘛，系。咁你读书嘅时候，其实系咪见到嗰啲所谓学者，其实佢暗马底都系好开放啊？定系其实都系嗰种即系我哋见到嗰啲京官啊、党官嗰啲思维咧？ 完全同我哋喺电视上见到嘅不同嘅。 嗯， 就算姚国平佢教过我嘅。 哦， 佢教过佢教我国际公法嘅，咁我哋嗰阵时系研究联合国宪章嘅，咁喺大学校园里边嘅姚国平系一个好谦君子，一个好饱读诗书嘅一个好你可以想象得到好典型嘅学者咯，即系好 nice 嘅。咁你能唔能够想象到佢出嚟九唔搭八，上早两个礼拜喺度即系乱噏咧？ 我想起第二个人咧，讲我笑话嚟嘅。我谂你令我想起阿郁文，佢教书嗰时咧，啲学生咧都系即系觉得佢系谦谦君子啦，都系一个好嘅教授嚟嘅。咁佢出到嚟咧，就即系大家自己谂啦，系咪？ 即系咁讲，我会答翻刚才嘅问题咧，就系我喺北大校园里边，我系感受到嗰种自由嘅气氛嘅，尤其是我相信，因为嗰个系北京大学。可能有少少分別，咁至於你話即係有幾自由呢，甚至我哋喺堂上面討論台獨都冇問題㗎，咁呢個我睇唔到有嗰、那個即係限制喺呢度。咁而實際上我哋喺討論憲法嘅過程裏面，我哋亦都引用咗好多英美嘅一啲案例，而教授就算我嘅論文導師本身都係美國畢業嘅，咁所以嗰種氛圍我相信校园而言啦，当然你唔好讲社会或者讲到政治层面，咁呢个另一回事。喺校园里面我系享受嘅。 嗯， 不如我哋讲翻香港啦。阿院长有啲法律咨询嘅需要请教你。 咁啊，因为今日有个好震撼嘅事件啦，就系梁振 英啫， 系网络界吗？因为梁振英咧，终于即系兑现咗佢嘅竞选承诺啦，对住某一啲人，即系样样嘢都做唔到嘅。是唯一一样嘢做到嘅，咁就係即係呢个 嗰间嗰大。 係啦，慢慢一间集团啦，咁佢之前嘅老板呢就係话係咪唔起诉啊。 其实我估我可以即係協助少少提供返一个 full picture。 係。 今日高等法院呢就有一个即係马姓马嘅人呢就被通缉咗好耐嘅，就七八年开始。咁佢嘅代表律师呢就入禀申请呢撤销呢个通缉令。 係。 咁而律政司当然就反对啦。 嗯。 咁最尾亦都法官呢係拒绝咗呢一个咁嘅申请嘅。 嗯。 咁呢个就当然是一个好简单嘅结果。咁当然我相信喺网络上面也好，或者其实甚至作为香港人都应该要知道嘅呢，就係即係当年呢个当事人呢係因为一啲反毒嘅原因而被即係拘捕，而佢係俾咗一个巨额嘅保释金之后呢，佢係弃保潜逃嘅。 嗯。 就去咗台湾。咁而经历咗咁多年啦，佢嘅代表律师喺庭上面就话：喂，其实已经相关嘅人同埋证据呢已经系不存在㗎啦。咁、如果系咁嘅话，你点解仲要通缉佢呢？呢、這个就系嗰个概念、或者嗰个逻辑啦。咁佢嘅代表律师亦都曾经喺个庭上面就话呢，就算你而家告佢呢，可能都会系 will be acquitted， 即系都可能系会被无罪释放嘅、但系呢陈庆伟大法官呢系即时纠正系未必 acquitted 嘅啫。即系我呢啲当然我唔喺庭上面啦，我哋根据即系新闻嘅了解系咁样讲。好啦，当然律政司呢亦都系同意呢一点，就话即系有鉴于而家嘅一啲证据可能已经系不存在，如果最后就算真系继续起诉嘅话呢，呢一个即系被告人呢有可能系即系会系被 acquit 嘅。咁呢个我相信就系一个 full picture。 即系话如果嗰位被告人呢一落到香港警嘅话呢，系警方有责任要即刻踏佢返去。 当然啦，因为呢一个拘捕令本身系一个经法庭签署嘅文件，而呢一个文件并没有时效性㗎嘛。咁逻辑上面呢就系任何被通缉嘅人，无论你系当年嘅叶继宽也好，或者陈大文都好啦，只要你被通缉而你系重新返嚟香港嘅呢个管辖区。而即系警方知道，海关又好，警方又好，知道你嘅身份嘅话咧， 執法部門是有責任呢是行使法庭的這個命令呢是將你拘捕的。 咁但如果係佢一個即係根據報道講係一個即係過70歲嘅老人家啦，可能行動唔方便，健康有問題啦，咁係咪即係踏佢入荔枝角嘅時候係咪唔使通櫃㗎啦？ 我冇人問過我呢啲，我唔知道。大佬， 你冇去過荔枝角保釋人 嘅？我去荔枝角探監咯，但系就我探嗰啲都未試過 over 七十歲。 檢查係唔分年齡嘅， 但係唔係？但我記得好似最近睇新聞，好似話已經唔需要再做即係嗰個人工式嘅檢查。 我都聽過話 X 光嘅嘢， 係咯，那個 X 光機好似係唔係好多部噶嘛？ 咁咪俾佢咯，大佬啊！ 即係譬如壞咗先維修嗰陣時候，咁就可能會。即系要做翻 manual 咁样做啦， 会咁快维修噶，系咪？ 都难讲。 即系我哋嗰阵时都讨论过一个问题，就唔系讨论即系某啲正义嘅传媒嘅问题，而系讨论行政会议成员。咁如果林建峰佢判咗即系危险驾驶有罪嘅话，咁样佢即系如果法官系觉得需要一个监禁嘅刑罚嘅话，咁系咪都要需要系即系抛入荔枝角系都要？ 当然咯， 系啦，系当然要验嘅，系啦，冇例外嘅。 即系若然佢假设佢唔止系危险驾驶咁简单，系危险驾驶导致他人 伤亡， 咁呢一个。如果当然啦，即系要睇个案情有几严重，但如果真系严重到即系死得人嘅，呢个无可避免就要拘留噶啦。咁你一拘留嘅话啦，出入荔枝角都要接受咧，即系睇下你身体有冇其他一啲外来物嘅一个检查。 我有一排咧，我曾经喺荔枝角翻工嘅，咁下边。有间茶餐厅咧，咁佢就其中一个卖点就话咧，佢供应各政府部门嘅伙食，系包括荔枝角拘留所嘅，系。咁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卖点啦，系。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我唔知系咪需要嗰阵时林建峰单案咧判未判嗰阵咧， 去加送我帮嗰啲。 系啦，要寄张外卖嗰张外卖纸俾行政会议咁样，咁可能佢都收唔到，因为行政会议冇 record， 唔知佢有冇出席去开会咧。 唔系，今日出咗啦。今日政府终于肯公布行政会议嗰个 attendance。 系。 啊，咁即系话， 佢唔系话唔即系唔适宜公布，因为唔公道啊，即系可能有啲避嫌嘅问题，所以佢先即系有啲利益冲突嘅问题，所以不出席 多余啦。你如果真系咪你过将自己出嚟讲咯， 系唔系？同埋你个出席率嘅话，你喺个会议嘅议程入边某一项你先要避席嘅啫嘛。你嚟咗，跟住你计埋你出席率，跟住你先至走都得噶，系咪？ 咁唔系噶，好难讲啊。你知喺梁振英嘅管治之下咧，任何形式嘅行政会议都可能系千奇百怪啊。可能佢一早已经话俾大家。我今日就系斋讲一样嘢，你要避席，你系避席啦。 所以我哋问呢个问题系好关心，就系梁振英治下嗰个法治嘅问题何去何从咧？即系例如讲翻今日， 好嘅，翻翻嚟呢个话题。 律政司因为提供其中一个学术技术嘅用语，就话不提正功起诉啊嘛，即系其实佢都会系起诉嘅。个问题就系话， 唔系咁嘅意思， 咁嘅意思， 不提正功起诉咧，英文咧就叫做 offer no evidence。好啦，咁喺一个刑事嘅检控过程里边咧，喺普通法底下。檢控的責任是在控方，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如果法庭又或者陪審團是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底下舉證的話，那他們是應該將一個被告是定罪的。好了，這一點我相信大家明白。那何謂不提證供起訴呢？就是我有個責任去提證供，作為控方，現在我說我不提證供了，那就是自自然然這個被告就唔会被定罪啦，因为佢唔冇，因为控方不能够做到佢嘅责任啦嘛，或者佢选择放弃做佢嘅责任啊嘛。咁当然其实咧，不提正功起诉系偶有发生嘅喺香港，因为尤其是喺裁判处嘅一啲好简单嘅案件，例如一个十八岁啱啱大学一年班嘅同学，一时贪心喺超级市场偷咗包朱古力， 或者影人群底。 或者影人群底，喂，影人群底而家困难啲咧，因为影人群底本身系即系而家严重咗啦。咁要睇下你案情系点咯。即系如果你系一时贪心嘅高，当然我哋咁讲，即系我哋一定要关翻个免责啦，系嘛？即系当然啦，我相信咧系即系本台咧，并不鼓励任何听众咧系以身试法嘅，因为咧我哋唔能够保证任何即系愚蠢嘅行为咧系会获得呢、這个即系不提正功起诉。咁但系 anyway， 我要讲翻就系、是、偶有发生的不提正功起诉，咁但系当然你去讲到一个严重嘅罪行，系讲紧一个牵涉到系即系坐紧几十年监嘅，有冇不提正功起诉咧？呢、這个少啲嘅，我相信。咁但系当然，我觉得要 fair 啲咧，就系再发言法。如果一啲正功已经系不存在嘅， 因为时间的原因已经不存在的。咁究竟你仲有冇意思去起诉一个人呢？我相信律政司系要有一个好清晰嘅即系说法话翻。 其实话我哋成日话律政司做呢个起诉咧，就唔系律政司或者即系袁国强本人噶嘛，系。但系佢系应该系最尾嗰、那个 把关者。 系啦，咁即系话其实佢有权对于任何起诉案件，佢攞个 order 话起诉起诉唔起诉唔起诉，佢有呢个权嘅系咪？ 佢系嗱，或者我再讲多少少即系律政司个架构咧、律政司系作为政府最唯一嘅一个法律部门。佢就等于系政府 exclusive 独家嘅一个法律顾问，而法例咧，香港法例咧系赋予咗检控一个全香港唯一拥有检控权嘅呢个独家权咧，系俾咗律政司司长。咁当然律政司司长旗下系有刑事检控科，刑事检控科系以刑事检控专员而家就杨家雄为首嘅。但去到最尾任何案件，我相信呢当然你打阿婆啊，或者即係虐猫啊，即係呢啲咁嘅无聊，即係呢啲低层次嘅罪行呢，我嘅理解係唔会去到律政司，甚至唔会去到刑事检控专员嘅。但係一啲严重啲嘅案件，例如好快开审嘅许仕仁案，又或者我而家经常都俾人问緊贪增。即系呢一啲系需要由刑事检控专员本人，甚至由律政司去决定应该告唔告，点样告，或者当年记唔记得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嘅胡仙咧， 系 亦都系由梁爱诗佢系代表律政司咧喺立法会度即系接受质询。咁所以讲翻转头咧，就系律政司系拥有法定嘅唯一权力，系去作一个检控嘅决定。咁所以即系刚才嘅问题就系、是、喂。咁而家袁国强佢需唔需要去考虑，即系我哋讲紧今日呢一位即系年过七十嘅即系年迈嘅被告，佢嘅即系命运如何咧？我相信咧系袁国强系责无旁贷，系需要去负责处理。 咁而喺佢嘅身份入边，按照而家嘅架构，其实基本法冇写明，即系行政长官同埋律政司司长中间嗰个权限分责系点样噶嘛？冇话即系律政司司长做嗰个决定，行政长官系可以完全唔需要过问嘅，系或者律政司司长系因为即系受呢个行政长官提名佢而俾中央委任，所以佢有道义上或者系甚至系建制上嘅责任，系要去听从行政长官俾佢嘅。有关于法律检控的指示，是不是这样讲呢？ 严格上这样讲，我作为一个大律师，我倾向相信我以下的讲法。就是检控的权力是独立的。 即是三权分立。 是应该是独立的。而检控的权力是应该由一班专业的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呢是作决定。我曾经是律政司 train 过的，咁所以我对于律政司入面的架构我是有一定的信心。 咁你点样睇近期即係近年嘅嗰啲政治嘅检控事件呢？ 这个我係失望。我係觉得係有啲 over 嘅、 啊。即係譬如因为你都讲话有唔同 case， 有唔同程度嘅轻重啦。咁譬如话一啲比较低层次啲嘅，譬如话係王杨达咁样。王杨达嗰次喺呢个递补机制事件呢，其实佢都冇冲击㗎喎。係咪佢冇伤人㗎喎。咁究竟係边一个去决定要即係要即係要落控告佢呢？ 我哋睇唔到，因为其实坦白讲，一个咁大嘅机构究竟係由一个普通嘅检控官啦，一个高级检控官啦，一个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啦，定係去到刑事检控专员去负责处理黄杨达案件。唔好理个黄杨达有陈杨达又好张杨达都好啦。好多时候我哋系唔会知嘅，因为佢系代表一个机构去做噶嘛。呢个系最，所以答翻个问题就系、是、我对于某一啲针对系有政治性或者因为政治活动而衍生出嚟嘅一啲检控案件，佢都决定照会检控咧，我觉得唔系未尽人意嘅。 咪呢一节完之前，我想问一个即系关于法律嘅问题，就系话咧，我哋成日有个阴谋论嘅，就系话而家嗰啲。即系裁判署嗰啲裁判官咧，其实个出身都唔系一啲好，即系唔系论资排辈，讲紧即系大律师，你先至可以做到裁判官噶嘛，吓、啊。咁其实好多时候，会唔会佢哋 就已经可以能够被某一啲嘅即係政治勢力或者係壓力呢係影響到佢哋一啲判案，因為你示威啲案件其實你係去到即係區域法院啲即係暫委法官咁樣就去判、哦、就係裁判官就 即係打份工嘅即係 contract。 咁即係我哋都即都見過好多即係例如我哋老友阿明啦咁樣下咩、嗯、即係告唔入喺清即係喺青魚幹線嗰度，咁告佢唔入又話即係擾亂公眾秩序啦，跟住就即刻搵返條 交通 條例罰佢錢，仲要罰佢就 maximum 罰佢5000蚊嘅，係咁樣，即係呢啲係其實我哋見唔見到呢個裁判官個升遷嘅制度係有咁嘅溫床喺度咧，係可以俾佢影響到， 或者咁講， 或者俾中共，或者係即係佢哋滲入即係喺個司法機制入邊。 我最近去完美國，亦都有啲美國嘅。关心香港的人问过我，即是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怎么看。我觉得 in general, 即是一个即是总的而言，我是相信到今天你问我，我将我全副身家我都会告诉你我去赌，我是相信香港司法制度的公正的独立性的。我不会相信马道立或者他以他为首的终审法院甚至上诉庭甚至高等法院是有任何形式的，即是一些即是刚才你所提到的一些政治的影响。好，当你去到一些低级的法院，无可否认他们不是资深大律师出身的。有些是由大律师转过去的啦，有些可能是做律师啦，有些可能是做检控的。即是因为香港做检控呢不一定需要一个律师牌，咁可能係一个由检控出身。会唔会有偏颇我唔知道。个观感上可能会俾人觉得有。 嗯。 咁我哋仲有几多时间，我可唔可以讲多几句。 哦，讲埋先。 讲埋啦。 某啲个案件尤其是同尤其是社记牵涉到嘅。社记其实社记就係要可以出一本 law report 㗎嘛，我想。即係因为梁国雄也好，或者因为而家阿明啊或者陈德章啊佢哋嗰架。会唔会有啲地方你会觉得即係顶咁样判嘅，有嘅。我你问我个人我会有咁諗嘅。但你问我系咪因为佢受政治影响，因为中共打电话俾佢或者梁振英俾电话佢，我死都唔信。因为我相信着得嗰件黑袍坐低喺嗰个位呢一个法官，就算佢政治上面未必认同社民联，佢系唔会去接受一个政治嘅影响，因为佢系独立嘅。我亦都到今天我都仲系愿意相信喺任何一个级别嘅法官，佢系一个独立嘅法官。而佢係有责任，佢亦都明好清晰咁知道佢係好自觉地係保护緊香港嘅法治。尽管佢对呢个法治嘅嗰个演绎未必同我哋一啲自由派嘅諗法完全一样。 我都认同呢个说法嘅。如果你唔讲呢番说话呢，香港嘅法治已经崩溃咗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 我哋依家等休息返嚟呢，我哋讲下呢一个喺汤家骅系咪喺公民党有个独立性有几大呢。 好，休息一阵。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 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到嚟第二节嘅政改终极战，有我杨继昌同埋客席嘅主持阿院长喺度嘅。今晚嘅嘉宾系公民党嘅杨岳桥阿 Elvin 喺度。 大家好。 Elvin 啊，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党性嘅？ 党性？喂，你知公民党嘅党性你定义咗先？ 嗱，即系一开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就问就话你同阿汤家华好 friend 啦，咁样啦，咁啊讲笑啫。但系真实嚟讲，你同汤家华 friend 唔 friend 咧？系 friend 嘅。 你认唔认同？即系佢嘅政治主张咧，系某程度上，你公民党嗱，佢嘅政治主张好明显同公民党嘅主张咧，好似咧喺好多时间咧都系有少少唔同嘅，系吓。咁啊，你同佢喺都系即系同一个选即系选区度工作啦，系咁样。你系同佢纯粹工作关系啊，定系一啲即系政治嘅取态嘅 position 上边都系会比较近咧？系 唔系？我系我好 respect Ronnie 嘅，因为。你唔好讲我住，即系我或者我唔介意讲我自己，但系我觉得你既然讲到 Ronnie， 我觉得亦都借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下我睇法。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勇敢嘅人，佢会系去坦白讲，你谂下佢系 rock star 嚟噶嘛？其实你要谂翻， 唱歌噶嘛？ 即系佢以前唱歌 出碟，有人你个有啲幕有啲党友咧话澄清话 做咩？你想讲咩？ 有人咧就讲过咧系佢唔认咧喺年宵咧就帮 Ronnie 咧买过只碟 ，which 所谓亲眼见到嘅系吓。你有冇见过 Ronnie 喺零八年出嗰只嘅碟噶？ 我记得有佢。 你有冇只碟喺度啊？ 我相信我应该冇嗰只碟 嘅。咁仲话好老友嘅，唔老友啦，唔系 friend 嚟嘅。 唔系，但我同佢夹过 band 噶嘛，我哋即系 唔系公民党当选嗰晚，大家都挂住 Ronnie 啊， 系 因为梁家杰唱歌嘛。O K， 继续 或者咁讲，即系你要考虑翻佢系嗰种即系攞住支吉他，跟住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嗰啲人嚟嘅。 嗯， 佢系嗰啲会忠于自己嘅谂法，跟住佢觉得正确，佢会去做。咁你讲到呢一点，我会觉得大家唔应该，或者应该我唔应该话俾人听，应唔应该？但系你自己去谂一谂，汤家华会唔会系一个你会去相信佢会去出卖你嘅人呢？在这一点上面我是完全相信他的。 相信他不会出卖是吧？ 那当然不会啦大佬啊。 不其实个问题呢就不是说他出不出卖哪一个的。个问题刚刚阿昌问你的党性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么忠于自己是没问题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跟他的政党的想法是完全是不同的话呢，他适不适宜留在这个党呢是另一个问题来的。 而且刚刚其实今日 D100 吴志森呢是即系电话访问阿 Ronnie 嘅，阿 Ronnie 都讲得好清楚啦。如果佢自己讲噶，如果话冇谂过退党嘅话咧，就呃你嘅咁样吓。咁啊，所以你如果佢要退党，你会挽留佢啊？系啊， 我会咁谂啦。我觉得一对情人闹分手，闹咗咁多次都离唔到，即系分唔到手嘅话咧，即系呢种哀怨缠绵咧，系去到一个你完全唔能够用纸笔墨形容嘅。 可能为咗副身家嘅啫。 有好多人都有讲嘅话，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公民党同埋 Wandy 有咁多唔同嘅谂法啦，但系点解都离开唔到咧？咁啊，系咪啲情嘅问题咧？但系有人讲话，因为阿 Wandy 嘅筹款能力好强、哦，每次你哋公民党嘅筹款嘅时候咧，都系佢系即系揾到最多嘅帮个党。 我呢一点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要对双方 fair， 我好肯定呢个唔系对于 CP 嚟讲， 钱唔系问题， 唔系大佬钱嘅问题，但系唔同 Ronnie 嘅关系唔系建基于钱嘅 吓，而建基于啲咩咧？因为即系。我哋 Mile 啲讲啦，唔系建基于钱啦。咁如果建基于一个政党咧，建基于你嘅理念，但系理念系唔同嘅。咁你建基啲咩？ 我呢个理念， 你建基于友情咧。如果建基于友情，咁你唔需要喺个政党建立你嘅友情嘅。 我觉得大家个理念系好一致嘅，即系对于普选，我唔觉得大家系有分别嘅。 吓，咁不如我哋即系讨论下，即系我谂你都好熟悉阿 Ronnie 嗰个普选提出嗰个方案啦，所谓嘅汤渣嘅方案啦，咁啊汤渣都好有养分嘅，咁但系即系不如你讲一讲下，即系阿汤家华嗰个方案同即系其他人即系所谓嘅泛民主派嗰个分别喺边度？ 当然佢嗰个系冇公民提名嘅，冇公民提名嘅成分，咁佢个。主要的处理方法呢，就是将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第四界别呢是扩大了它， 就纳入所有嘅民选区议员。咁呢个系一个最容易理解嘅。当然，另外亦都有啲技术性嘅不同，即系技术性嘅修改，即系例如将一啲，例如保险界，系可以开放俾从业员啊、航运界啊或者金融界啊，都可以开放俾相关专业界别嘅人士可以去投票，以增加呢个民主成分。最尾系希望令到提名委员会嘅嗰个选民基础咧，系可以系去到。当然如果你包埋区议会的话，其实基本就是所有香港选民啦。咁亦都系将呢一个提名门槛系，我唔记得提维持1/8咧，定系降低到1/10添。咁呢一个就系第一步啦。咁跟住之后喺选举普选嘅过程里面就用排序复选制啦。咁嗰个我相信唔系大家嘅焦点住。咁我哋可以針對翻喺前面第一步。 但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咧就係話，即係某一部分嘅提委會裏面增加佢嘅民主成分啦，即係開放翻俾可能佢哋嘅從業員、保險從業員。咁漁農界咧，會唔會開放俾嗰啲捉魚嗰啲人，即係打魚嗰啲人咧？ 唔係呢個我， 因為漁農界係喺個提委會裏面佔咗好大嘅成分嘅喎。 唔係你問我個人，我覺得直頭漁農界唔應該60席添啦， 係 即係 in the first place。佢一開始佢哋唔應該存在咁多個不合理嘅席位，係應該充分反映翻即係唔同嘅界。如果我首先，我覺得功能組別呢一樣嘢係昂居嘅，佢嘅存在價值我覺得係冇必要。但係如果你問，如果真係必須要存在嘅話，我覺得漁農界係一個為人詬病得好緊要嘅界別。即係60席係唔能夠。是 over 地反映咗佢哋嗰个利益囉，咁呢个我都係恐怖。 但即係从政治层面咁样讲啦，你觉得渔农界真係充分反映咗渔农界嘅人嘅利益吗？ 咁当然 好明显佢只係一个代，即係一个proxy 嚟㗎。 咪院长，甚至你觉得其他界保险界反映到保险从业员嘅利益吗？我唔觉得囉。 咁我相对会，即係譬如话係法律界嘅，咁我相信你啦。但係渔农界我觉得真係完全係冇一个代表性喎，喺香港里面。 係啊，咪你完全唔知渔农喺边度囉。即係啲渔啲农咪就喺菜园村啊，咪就喺新界东北啊，但係俾你赶住緊嗰啲囉。呢个我同意系好戆居嘅， 所以喺呢个前提底下，所以功能组别理论上系唔应该存在，因为我哋唔知点去量度究竟边个人可以即系跻身喺嗰个功能界别里面。 所以个 mentality 我就想问一下，系咪即系你同意阿 Ronnie 呢一种，即系为咗技术上，即系佢希望或者我哋继续讲系佢一番善意咁啊，希望中央接受呢个政改而牺牲咗一啲原则嘅问题，例如即系。票值相等的提名权这些这样的民主的原则呢，是 我估 我个人我是很希望有公民提名，我也很想有公民提名。如果你问我听日汤家骅的方案我有得投票的话，听日就要投票了，是汤家骅方案我不会投，听日的话我不会投。因为我觉得我们未做得足够去争取公民提名。但是这样是不是代表汤家骅的一切是值得抹杀呢？我不同意的。 我不是说他，即我不是说 Curie 他那个动机的问题。即是都很多人跟我讲过汤家骅是好人来的，你不要叫我他讲他的风月嘢啦，是吧？所以我已经会在这里问你。不过我是想讲话，你会不会即其实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的，会不会太蠢呢？就是说你的 bargaining power 在于你一大棚人你去否决他嘛，你一个人夹了个头出来你很容易就被人个别击破的嘛。尤其是现在我们听到即是京官的口吻或者梁粉的口吻，罗范自己讲到出口，是吧，是不容许一个变数在这里的。所以温和如汤家骅方案，温和如陈方安生的方案，其实都不会符合得到所谓中央那个引号普选的底线嘛，是而他继续夹个头出来，是其实是一个 silly 即的行为嘛。如果他归队会不会壮大他的力量呢？其实 当然可能他归队会壮大，这个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多一票。但是我尝试为他，因为 我接触得他比较多一点，我会对他多一份理解或者 understanding。他的思维就是，既然你一边你又不肯倾，另一边你又不肯倾，那不如我试下去做少少嘢，看看可不可以去启动一个即是对话的方即是机会呢。成功得即是个成果是怎样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见到的就是他，坦白我会觉得他是受到很多 冷嘲热讽式嘅一啲指责，而呢啲我觉得系不必要嘅。 嗯， 当然呢个系好个人，因为我同佢合作咗咁耐，而我系佢身边见到，我觉得佢系 deserve slightly， 即佢系值得多少少嘅一啲尊重嘅。 嗱、嗯，咁例如今朝佢喺千禧年代就话问到即系阿长毛入境嗰个问题啦，咁佢都讲得好清楚啦。佢话六四嘅问题咧，其实同政改嘅问题咧系应该分开嚟讲嘅。啊，依、這、一个你又同唔同意咧？系 咩？其实作为一个律师咧， 即系喺个律师 mentality， 因为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律师嘅一个答法嚟嘅。我哋喺庭度咧，我哋会点做嘢咧？我哋唔会 side track， 我哋知道我有个 point， 我要去拗咧，我只会集中我嘅时间同埋精力去拗嗰个 point， 而其他枝节我唔会嘥时间嘅，因为我一 side track 咗咧，我会俾个官闹，唔止俾个官闹，我亦都会嘥，我亦都唔系尽紧我最大嘅责任。呢、這个可能系作为一个律师，或者甚至作为一个大律师，我觉得越成功的话可能有些东西你会看不到。 但是作为一个议员或者是、为香港人争取普选的一个政治的人物，他应不应该将他的专业的 这份的态度带埋去即是所谓争取普选的路上面？ 但最大的就是两者已经融为一体了很久、 嗯、 或者甚至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专业的打滚的时间是长到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他思考的一个部分。 你是不是够长命？你是不是都是这样 想？我不是，我 即是长毛都是 distract 了的，你觉得是在件事上面。 我明白长毛这样做，我都是知青的，以前对于我来讲我都很 care 六四。你问我如果我是一个立法会议员，我会不会着件六四 T 上去呢？ 嗯， 那我觉得我未必会。 嗯， 会 好似第啲议员咁样，翻到嚟香港先着， 都唔系嘅。我觉得呢个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呢个系好难答嘅，因为我冇一个好足够嘅智慧去谂，即系唔系话因为我而家喺度咁答，点答都死，唔系咁样，而系我自己亦都思考咗一轮，即系呢一个系阿爷 set 个局俾你。而你哋民主派任何嘅一个动作係因为不協調，你做唔到協調。即係長毛如果佢一早同廿几个泛民讲话我会咁做，而大家一齐共同进退嘅，你可能会有个效果。 嗯， 但係而家你做唔到嘛，就会造成我哋啱啱呢个周末所见到嘅尴尬。 嗯， 而呢个尴尬唔係公民党咁简单，我觉得系全体除咗长毛一个人之外嘅尴尬。 咁、嗯、公民党尴唔尴尬咧？即系三个议员做三样唔同嘅嘢，即系我哋唔好讲到咁大啦，成个泛民啦，就系讲翻公民党啦。阿 Ronnie 就继续佢嘅行程啦。 其实我记得几好嘅吓、啊、，Ronnie 继续，但系阿郭家麒留喺度，阿梁家杰唔去，但系郭家麒喺度派传单，咁我觉得 OK。 系咪公民党即系受益咧？呢个咁嘅行为？即系佢哋嘅路线系可以，即系完全系嗱一个议员咧就可以话唔需要公民提名，另外一啲议员咧就好偏公民提名嘅，系咪可以咁样？一个政党，一个为香港人争取民主嘅政党，系唔系应该咁样样咧？因为嗱，咁样会俾一个香港俾啲香港人嘅错觉就系、是、乜政党系咁？ 嗱，院长问嘅问题就系话，而家唔系讲泛民协唔协调嘅问题啦，你讲啲公民党协唔协调嘅问题？ 唔协调嘅。 我俾阿梁家杰电话你，使唔使？ 系咪因为可能有啲即系公民党嘅支持者都会有咁嘅谂法，即系点解要咁样样咧？咁如果话党里边嘅人系容许话系一啲少少民主成分嘅普选啊，都可以接受嘅，咁点解当初要参加2010年嘅五区公投咧？ 五区公投都冇嘅，佢又去咗普选联。 系咯，嗱，嗰时已经容许咗一次，而家又可以一次。究竟一个政党系咪真系即系可以容纳到咁不同政见嘅人士咧？系咪应该即系唔系话走啦？ 啊， 我都系嗰句啦。我相信 好 mile 啦，已经问。 我明，系啊，我明啊。院长你已经锡住我噶啦，但系我好难答，坦白讲， 我唔系党嘅领导层，喂，咁讲啦，我系执委。 嗯。 对于好多时候，呢、這个亦都唔系第一次我哋发生呢啲情况。 嗯。不过我有一样嘢好 appreciate 你哋嘅，即系你哋啲即系所谓党内嘅一啲矛盾啦，或者党内嘅不协调啦。都是党里面聊的或者是不傾的即是暗即是好像将啲嘢掃落个地毯底的就唔似郁敏是不是写文件咁啦咁郁敏呢郁敏就最喜欢将啲嘢呢就摆上网台讲。 假使令部 我都冇嗱有一样嘢你哋可能你哋即係多大壮啦即係有啲专业嘅操守啦。呢样我是 appreciate 嘅反正即係呢个认真即係有啲好似有啲即係开玩笑啦但係我觉得即係點都好啦有啲嘢黨裏面嘅嘢就留返喺黨裏面講就冇拎出嚟講。 但我諗我即係其實好想問你或者問透過你問湯家驊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一個特首嘅候選人經過呢個提名委員會某程度上嘅民主程序又好篩選又好而發現呢原來我哋冇辦法提名到一個係公開支持平反六四的候选人的话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真普选 汤家驊不会支持他很清晰我可以我很肯定代表他讲汤家驊更加没讲整个公民党是不会支持任何一个有筛选成分的一个普选方一个所谓的普选方案。 但有啲人就轉空子啦講篩選啦即係譬如有啲民建聯之流啦即係譬如係樹根興係咪 ,tree 根係咪所有嘅世界各地嘅選舉都有篩選㗎喎。 咁我相信我哋就難忘啊樹根嘅航背嘅我哋嘅水平。 即 係我 程度上如果篩走啊中樹根嘅話我都贊成嘅。 咪個篩選係有重要嘅篩選呢就要篩走一啲香港人唔要嘅嘢。而家就係篩選一啲香港人要嘅嘢。 尤其是我原来Elvin做过支联会青年组呢咁呢个更加即係贴题啦係因为我好认真嘅因为喺即係我好错喎点解话会 Rondy 唔知讲一次係讲緊话即係六四同埋呢个普选系冇关系。即係作为民主派嘅底线或者大家界定民主派呢其实就係六四呢条线。你一定是走出来 你每年即是平反六四的立法会动议你都要 你面对张一排空凳政府那边一排空凳你都要讲嘢你都要去投赞成票因为我们界定民主派唯一的底线来的。而由那代人开始 的民主派即可能很多都是民主党但是一直以来数落来其实大家即争取了平反六四这么多年而今日我们争取普在香港争取普选的时候竟然是有可能争取不到一个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去参选特首喂其实这样东西喂你怎样跟那个时代交代怎样对那一代人交代 或者我想在这里即我不是 Ronnie, 我没有跟他谈过的、即是他在上海回来之后我没有跟他谈过我不知道他怎样想但我相信他的讲法可能是以下的版本就是他觉得谈普选争取普选跟我们争取平反六四是两回事来的。但是这个这样的概念不等于他会接受一个支持平反六四的人被筛走而不能入閘成为普选特首的候选人。我相信这两个概念是这样。当然我必须要很重申的我不是跟他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的想法。这个可能是会这样想。坦白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容易明白最容易理解甚至最容易广为支持的一个讲法当然不是。这个可能亦都是一个好律师的一个思维方法都不定。我自己都会往往有阵时被自己的一些专业的思考方式呢是会影响到自己一些决定都不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好唔好听一啲都唔好听老老实实。 咁佢咪应该唔好从政。 咁大佬咁佢而家已经从紧啦。 唔係其实我讲笑啫唔係话佢唔应该从政。咁Wandy 又系律师啦。咁余若薇都系。咁点解佢哋个 mentality 可以差咁远呢即唔通余若薇唔专业咩 因为佢哋系两个不同嘅律师囉。 唔系，即系呢个，即系呢个都系即系 tricky 嘅问题嚟嘅。 当然咧，同埋你唔好同余若薇比你话，咁同你 系啦， 唔系甚至你 佢系即系比较系 標旗，唔好標旗立，即係佢特別係突出嚟嘅，特別同個黨唔同嘅，會唔會真係同佢嘅專業有關呢？ 就佢個人係性格， 唔係我覺得呢個性格，正如我頭先講過，佢係一個 rock star 嚟嘅嘛。我冇咁嘅能力啦，即係我唔係一個 rock star 啦。咁所以如果我喺佢嘅位置，我未必會去做到佢所做嘅嘢啦。 其实佢而家就有个，如果你听你咁讲，真系好善意去谂汤家华，其实佢系一个好个人英雄主义嘅，但系个人英雄主义之余，就系其实某程度上破坏紧嗰个团队啊嘛。嗱，其实唔好成日话人啊，阿毛成日都系咁嘅，某程度上。不过今次你话泛民冇协调，所以做唔到个效果啊。但系我觉得阿长毛做咗出嚟个效果就系好生动嘅，原因就系话我讲六四，我就唔俾你入闸，筛你翻去。唔讲六四嘅，就可以继续留喺入边。 我当然咯， 同成个提名委员会嗰、那个，我即系我喺主场新闻写咗篇文讲，用阿毛呢个例子嚟讲，平时写啲文得个十几个 like， 今次用阿毛嚟讲呢件事，又突然间成即系百九几个 like 咁样系。咁喂，成件事就已经系代表咗成个提名委员会嘅运作，已经好清楚话俾香港人听。 唔系，我同意，我喺星期五吓，系啦，星期五我知道呢个消息呢段新闻之后，我都讲咗粗口噶。 嗯， 即系我都讲错，我都有，我都觉得有搞错啊。 嗯， 即系做乜嘢啊，大佬。 嗯嗯嗯， 我都有同样嘅谂法。 嗯， 但系咁讲咧，你哋请我嚟唔系请我嚟 defend 汤家华嘅。 嗯， 我亦都唔系尝试去帮佢讲好说话，或者 the other way。不过我只能够讲嘅就系我。依然是相信无论汤家华也好或者其他公民党的成员都好，最终的目标都是一个没有筛选的一个普选。那你何谓筛选，当然可能再有不同。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玩这个文字游戏。那但是我理解汤家华和公民党的关系是提供一个永远都不会完的一个笑料的全员来的。那但是没办法，这个我觉得公民党正如院长刚才所讲，我哋个党即系吓 个运作模式系咁 样，或者我哋好有容乃大咯，即系吓有容乃大，即系有个开阔好晒好。这个亦都可能系我享受喺呢个党嘅之一，就系、是、我觉得个自由度系相对高嘅、我可以做好多时候，我可以做自己做嘅嘢，系、一个互相尊重嘅情况、 我相信即系你哋党嘅自由度系比民主党高嘅。是吗？好似欧乐轩嘅， 或者我哋俾人笑嘛？我哋自由过自由党 嘛？我 OK 噶，其实我觉得真系。但我嗱有个问题咧，就系话点解坊间嘅人咧咁 concern 今次嘅普选嘅嗰个方法咧？就有人话其实今次嗰个普选个结果咧就系最终嘅形态嚟嘅，咪即系譬如话嗱，即系一个假设性问题啦。譬如话真系突然间啊，中共觉得你好有诚意，汤家华讲嘅嘢亦都好有道理，大家几个。即是一个中间方案就接受了汤家华，那你会不会恭喜他？你会不会汤家华恭喜汤家华成功争取？因为第二就是说中共就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宪制责任，这个就是香港的最终的普选的形态。现在就是那些人为什么这么执着说普选是怎样的普选呢？你给个什么普选我啊？那些人就最怕你有筛选的普选，就是说你俾梁振英同埋陈振英同埋张振英俾我，嚟嚟去都系嗰班人嚟嘅， 所以我咪想 变成我哋系历史罪人啊，系我哋 endorse 佢啊嘛。但系而家嘅小圈子嘅特首，我哋都冇份提名，提名冇份投票，咁我哋冇 endorse 佢，我哋即系可以闹佢啦，系咪？ 我明嘅，其实即系。对唔住，我打断你，即系脱 cut 你一个你个逻辑，将佢缩短。简单嚟讲，就系我最尾2017年，如果一个假普选方案，你走去投佢一票，基本上就等于授权咗一个假普选产生出嚟一个特首。但系其实翻翻嚟就系你头先再喺度讲话，喂，如果中间阿爷剔咗汤家华嗰个方案嘅话。咁我哋应该走去恭喜佢。我要去问一个问题，如果汤家华嗰个方案最尾系获得通过，系完全全盘采纳，原封不动嘅，当然佢系一个冇公民提名嘅方案。正如我头先亦都讲过，如果听日我要去投票，我唔会去支持。但系如果你做咗所有你可以做嘅嘢，而阿爷系俾呢个方案你嘅话，呢个方案系冇筛选嘅，唔好忘记，因为你只系讲紧1%嘅啫。 即系千五人里边嘅百分一。 嗯， 究竟值唔值得食咧？我真系唔知道，我都想问翻你哋。 嗯， 到时长毛都可能可以攞到提名嘅。 嗯，其实就唔系话系咪有冇长毛嘅问题，其实系讲紧嗰个 principle 问题啊。 唔系，但系长，因为我哋往往咧，我哋讨论嘅时候，我哋会将佢好形而上，我哋会将佢一啲好大嘅原则、一啲概念咧，我哋会攞出嚟讨论。但系呢个讨论里边，我哋会往会迷失咗，或者我哋会偶然会失之交臂。如果我哋用翻人嘅话，我哋会清晰噶嘛。 嗯， 我唔用余亚明，我唔用其他，我唔用何俊仁，但系我用长毛。喺一个咁嘅情况底下，长毛有冇机会入到闸咧？呢、這个唔系话民主派入唔入到闸嘅问题，而系因为长毛而家系新当选嘅支联会主席。 嗯， 如果呢个方案底下长毛入到闸嘅话，咁你又支唔支持咧？你又支唔支持？ 我唔支持噶，我都 点解咧？ 因为系。票值不均等啫，好简单嘅，其实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我想提名边一个，我就提名边一个，唔系人哋帮我拣。依个系好简单嘅票数，依个第一，第二就系我哋就会俾咗一个错误嘅信息俾我哋香港市民，系觉得我普选赢嚟咗啦，因为唔系每个人嘅政治参与度都咁高嘅，依个系我谂大家要 common understanding 啦，普通市民系唔会知唔识分嘅。如果到政府就会铺天盖地同佢讲话，呢、這个已经系我哋嘅普选啦，发达啦，唔使再搞啦。但系其实里边嘅提名委员会大部分都系俾人操控住，普通人系唔能够提名到佢心仪嘅一个候选人。我哋去点样去解释咧？但系中共同埋香港政府就不停同佢讲，我哋已经达成咗普选，我哋嘅责任已经完成咗，我哋点算咧？我哋点同市民解释？解释唔到噶啦，到时已经米已经成饭啦。所以嗰个问题就喺呢度，我哋点解咁着重话，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公民提名嘅，但系就一定唔可以有一个所谓嘅提名委员会帮我哋筛选，一定唔可以。 但有一点就系提名委员会嘅存在，你总要处理嘅，因为基本法写咗，除非你修过基本法嘅啫。即系而家你问我想唔想，我都想。做唔做到？我呢一刻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做唔到，系困难啲嘅。咁你总要去处理提名委员会佢嘅宪制角色嘅问题啦。 但系嗱，我一个 critical 问题啦，即系我想即系你分享一下，你觉得今次即系呢个咁嘅拗叫系一个政治问题定系法律问题？ 有咩想讲？唔系，我正正想讲啦。其实我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我哋亦成日都引用就系上一次 基本法 系啦，呢个超级区议会嗰个例子啊嘛，嗰阵时。一开波未通过就话唔系基本法，跟住你鍾意解，最尾都解到系属于基本法咁样，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政治角力嘅问题嚟。 所以呢个喺我再我一阵会翻翻呢个问题。其实讲到尾就系你点样去 handle 中国嘅一个问题啫嘛。 嗯，即系所以咪全民制宪。 咪当然我你估我唔想我读宪法出身嘅，你估我唔想咩？我好想，我好希望学以致用。 嗯、但其实即系香，即系而家有个途径，即系俾大家参与个全民制宪嗰啲，喺呢个 Passion Times HK 有个网上制宪系统啦。不过上次扫墓嘅时间咧系2013年嘅8月30号啊，而家就已经冇再搞啦。喺度讲下笑，因为太沉重啦，讲呢个话题。其实咧， 想以血时报嘅 大家，唔单止你即系做大律师嘅你咁关心啦，其实咧即系货金嘅阿黄仁达咧，亦都有关心呢个制宪嘅程序噶。 不如咁样啦，我问咗一个问题啦，我哋离开汤家华吓呢样嘢，就问我自己嘅啫，因为关咩事咧？其实就系、是、我写长毛嗰篇文咧，我之后我系写一啲建议咗支联会，希望做一啲回应嘅。咁阿 Elvin 喺度又啱啦，你即系我就唔系公民党身份啦，问你一个即系作为即系你前知青组啦，都系即系叫做支联会嘅好活跃嘅参与者啦，曾经都好而家 以前 啦， 而家唔系 而家系即系我系提议，即系我想问支联会一个问题，就系话阿长毛系因为六四嘅议题，或者更准确啲讲，系因为支联会嘅产品系啦，而系俾即系 买其中一件天安门母亲噶嘛 吓，系啦，拒诸门外嘅系吓咁。即系环球时报今日就写话长毛就系对即系中国嘅政治挑衅啦，咁呢个我觉得好正常啊，系咁有边度嘅反对党唔系即系向呢个执政党做政治挑衅嘅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呢样嘢 即中国佢着长毛，着住呢件即人民不会忘记嘅衫入境，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对即平反六四嘅人，对每年去六四晚会嘅人，甚至每即对呢、這个即支持支联会嘅人，吓、啊、系一个好严重嘅政治挑衅嚟嘅，系咁更何况即我都系想讲翻。即系筛选个问题啦。你如果筛选咗一个即系支持公开支持平反六四嘅特首，咁呢个就唔系真普选咧咁样。咁但系好奇怪，到今日为止，我未听到支联会咧，即系有啲好强而有力嘅声音咧嚟反对，或者系有啲咩表态嘅。咁甚至列月争走出嚟话，喂，不如支联会唔好搞六四啦，今年唔好搞七一啦，系下分钟佢惊你，政府惊你唔搞多，我惊你搞啦，系嘛咁样。咁但系我有个即系相对于列月争咧，即系。我有另一个极端嘅啲谂法，我就话，即系今年25周年，如果要搞嘅话咧，就不如我哋变一变调啦，唔好去维园啦。如果我哋支联会直接向呢、這、一个即系代表香港支持平反八九民运嘅市民向中央叫阵，你如果唔讲明，你唔会筛走呢一个支持公开支持平反六四嘅候选人嘅话，你唔讲清楚，或者你讲到明话会筛走啦。系嘛？ 好难啊！我呢个问题好难去界定。我应该问佢：如果公开之话要平反六四，系属唔属于爱国爱港啊？ 系啦， 其实 你问佢嘅话， 技术上会用 其实呢一个讲到尾，老老实实，黄光亚自己都答唔到噶。因为其实唔好忘记有一点咧，就系邓小平当日讲过咩叫爱国爱港啫。 黑社会都 系 爱国的啊嘛。 唔系啊，嗱呢个当然啦，呢个系攞嚟笑嘅。但系佢话共，佢唔怕你唔支持共产党。佢唔怕你闹，因为佢话共产党系闹不到嘅。 而家怕啊嘛， 嗱，即系呢一个先至系佢哋应该翻翻去嘅嗰个根本啊嘛。所谓爱国爱港，其实系当然啦，爱边度有得 define， 边度有得去解释嘅啫。即系其实而家一班京官，佢系将呢一个模糊化，就系、是、留翻一啲弹性嘅空间俾自己，去到将来佢有需要嘅时候，咪喺度搬龙门咯。咁而家个龙门系任佢摆噶嘛，飘移境界噶嘛，大佬啊。咁所以。当然我唔知我答緊咩嘅喂。 其实我係讲緊我未讲我建议嘅，我係请支联会係请支联会就呢样嘢向中央或者向北京係发一个通牒。你如果你喺某段时间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之内你唔话到俾我听你会筛走会唔会筛走呢一个支持平反六四嘅候选人嘅话呢，我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呢我唔喺维园搞，我喺中环搞。 佢唔驚你㗎。佢唔会理你㗎。嗯，佢只不过揾啲癫嘅，就又喺环球时报度又喺度乱写几句，咁佢唔会。 我觉得你唔系，我纯粹问你嘅支联会支持者嘅身份，你觉得即系支联会应唔应该表态喺件事上边？ 喂，当然我觉得应该，因为尤其是而家已经进入咗廿五周年序幕啦，吓、即系聚月会要帮逝世，即系嗰个纪念日，支联会的确系应该有个责任要出声嘅，因为你唔好理个廿五周年又好，或者就算你最尾喺唔喺维园搞都好啦，或者当然我有个情意结啫，我觉得喺维园搞系有嗰种，即系嗰种咁嘅，即系创伤后遗症啲人大家一齐， 其实都有第啲组织去， 有人玩上水搞， 九龙搞嘅， 你上水搞又得，你喺东搞又得， 唔系我， 即系或者遍地开花， 好似嗰啲本土民主派嗰啲咧。 即系当然咧，一去到支联会咧，我哋又去讲紧另一个比较，即系另一个话题噶啦。 讲极都讲唔完啊， 讲唔完啊，大佬。 系啦，咁啊，我纯粹因为我写过呢样嘢，所以喺度做啲广告时间啫。咁啊，所以 anyway， 多谢晒， 多谢 今晚俾我哋组织啦， 多谢邀请我，多谢， 冇组织你系嘛？ 冇， 吓怕你啦， 多谢， 系嘛？其实大家即系香港人，即系有时即系激进派嘅，有时会闹你哋个党噶啦，呢、這个就一定系噶，因为个 mentality 嘅问题。但我又相信一般嘅香港市民对你哋都好大期望。 系、 咪？我相信你都 believe 呢样嘢， 或者咁讲，系 咁民主党，即系我唔系要你批评民主党，唔系民主党，即系已经被冠名佢系即系走入中联办啦。即系无论你话系咪买港投唔投共都好啦，即系始终呢个动作系对佢嘅党系非常大嘅伤害。咁基本上香港嗰个民主派嘅所谓嘅龙头棒咧，基本上交咗俾你哋。咁所以即系希望你哋个党咧系可以。即系冇翻三头马车啦即系集中少少即系希望阿汤议员咧，即系同大家同你啲朋友倾清楚啲， 系啦，同我哋做节目嘅经历愉快啊嘛，系， 我绝对快乐。 咁你就帮我哋将要愉快嘅经历，就帮我哋问阿汤家华，请佢哋上嚟咯，系帮我哋。 我成日知道佢有屋企有事咧， 就有啲不开心嘅事，佢要嚟港一段时间处理嘅。系啊， 有机会 翻嚟，我会同佢。 帮我哋邀请佢。 好，好， 好高，好开心啊！今晚 唔该晒， 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